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谁都没想到这结局，就连严君玉自己的士兵也十分惊讶。大周军中向来以骑兵出色，就算输也是输给西戎这种骑兵更出色的胡人，哪里能见到步兵一步步推死骑兵的？都怔了一会儿才欢呼起来。 怎么样，说了咱们小严厉害你偏不信，吃亏了吧？ 雨嫣然是最高兴的，冲过去勾住燕龙肩膀。燕龙脸色黑沉，很不服气。 只会用步兵也不算什么本事，只是教场太小，真正到了战场上他怎么可能赢我？ 你是死鸭子嘴硬。 雨嫣然也不理他，那边严君玉已被士兵们簇拥起来。他笑着骑着马过来，燕龙见他过来正要走开，只听见他笑着问道： 你们好的酒呢？不如给我喝了吧。 原来他也知道燕龙拿温酒斩华雄的典故来笑他，只是当时不反驳，等赢了再笑回来。 酒是小事。 哎，快把罗云公交出来。 雨嫣然笑着道。燕龙很不服气。 不是说整个安南军的年轻将领吗？你现在就想要功。 他这话倒是提醒了周围围观的人，很快就又有年轻将领站了出来。燕龙都输了，寻常人自然不敢轻易上场，来的都是左营中的厉害角色。严君玉也不怕，来者不拒，竟然连胜三把。原本还有人当他是运气，在旁边嘲讽说笑。第三把大胜之后，周围顿时鸦雀无声。 怎么说啊，你们安南军的年轻人不行啊，要是咱们燕北也不会输得这么惨呐。 雨嫣然是最会狐假虎威的，要是之前燕龙一定要骂他放屁了，但三把看下来他竟然一言不发，只是面沉如水，连这话也不回了。燕龙能忍，旁边的人可忍不了，骂声连天，早有人去搬救兵了。雨嫣然还在挑衅，只听见有人道： 别嚣张了，程松来了。 程松， 哎，程松， 好消息。 众人纷纷让开，只见一位青年将领走了出来，也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只是比燕龙看起来稳重许多，面色黝黑，身形健壮，面容敦厚英挺，穿着也普通，十分和善的样子。雨嫣然早就听说安南军分左营和右营，左营里世家子弟多，都是像燕龙这样的王侯后裔，右营都是平民子弟，升迁也慢，两营互相看不起，到了战场上也互相较劲儿。好在都奋勇杀敌，所以敖老将军也不理论，随便他们竞争。来的是别人都还好，偏偏是这个程松，他是农家子弟出身，字都没认过多少的，更别说学习兵法了。燕龙向来轻视他，冷冷道： 你也来送死吗？ 程松倒是大度，笑着道： 听说有人挑战安南军的年轻将领，不知是哪位？ 他是朝着敖季和雨嫣然问的，谁知道站出来的却是比他们矮了半个头的少年，一身锦袍滚得不成样子了，头发也散乱了，一双眼睛倒是亮得很，应道： 是我。 程松性格敦厚，也不多说。 那就请教了。 两人翻身上马，严君玉武功底子差，打了一下午上马都有点趔趄，雨嫣然不由得有点担心。他这人担心也不说，还笑敖季： 你儿子马都骑不稳了还让他打？ 你当年骑马摔断腿也没见谁拦着你。 敖季冷冷道。雨嫣然碰了一鼻子灰，嘿嘿笑了，继续看他们打。严君玉倒不是以貌取人的人，也做好准备，谁知和这程松刚一交锋就感觉到了压力，倒不是对方多厉害，而是他竟然也在试探。严君玉之前打过的人都是年轻气盛的，一上来就恨不能打他个落花流水，这人却沉稳得可怕。严君玉记得小时候父亲说过，这世上人有千百种，许多性格是互相克制的，这种克制也会体现在指挥上。 有些天赋卓绝、锋芒毕露的人谁也不怕，偏偏就怕这种稳如磐石的人。诸葛多智近妖，最后却败于司马懿的坚守之下。大智若愚、大巧不工才是兵法精髓。怀有这样的心思，严君玉也收敛锋芒，和这人互相试探了几轮，都是一触即离，一面不想暴露自己的实力，一面又在试探对方的指挥风格，揣度对方的弱点。他们成竹在胸，周围人却看不下去了，都嚷起来： 还打不打了？这是打仗呢还是跳舞呢？ 严君玉累了一下午，本就有点支撑不住了，再被一吵，不由得有些头昏眼花，整个人有点往下栽。旁边的副将是个校尉，见状就伸手扶他，严君玉连忙道： 不用。 但是对方显然已经看在眼里，下一轮冲杀，严君玉下令冲锋，盾牌兵的打法只能用来对付烟龙那种锋芒毕露的打法，这人的骑兵稳重，只能正面厮杀，双方队伍都是全力以赴。安南军的骑兵用的都是上好的胡马，数十骑正面碰撞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即使裹了布条，仍然有许多人摔下马去。严君玉双腿夹紧马腹，因为脱力，大腿控制不住地发抖，耳边全是厮杀之声，握紧手中长枪，只觉得血液都要沸腾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那匹赤红胭脂马冲到了他面前， 撤！ 擦身而过的瞬间，他只听见那个叫程松的将领低声道： 得罪了。 严君玉还来不及躲避，肩膀上就传来一股巨力，下一刻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，已经飞在了空中，摔了下去。教场一片哗然，混乱之中，只见敖纪和宇嫣然都飞身而起，敖纪快一步，轻巧接住他，稳稳落地。严君玉惊魂甫定，这才觉得肩膀剧痛，如同骨头都被撞碎了一般。主将直接被撞飞，战斗顿时停了下来。那程松手中拿着一支木枪杆，勒马停住。 吁，承让。 严君玉知道他冲刺前就决心打飞自己，不然不会换了支突枪杆。其他骑兵都只是包住枪头，这人力大无穷，要真是用枪，自己肯定会被捅个对穿。安南士兵都起哄了： 怎么样，尝到安南军的厉害了吧？ 是我的心服口服吗？ 严君玉揉着肩膀笑道： 哼，谁说我输了？ 主将阵亡，阵踢不保，这还不算输？ 服了吗？ 就是。 主将是亡了，阵旗可还在？ 严君玉笑着指指自己的偏将，那校尉也疑惑地低头，只见腰间的铁甲上俨然插着一面小小的阵旗，众人哗然。但毕竟规则是，要么阵亡三分之二以上，要么阵旗被夺，所以也不能说他输。程松也大度，笑着道： 哼，你都阵亡了，没人指挥，你的部队也一样是输。 要是我提前知道自己要阵亡，留下一句遗言，怎么算呢？ 你要是能用一句遗言打败我的士兵，我当然认输，只怕你不是诸葛亮，没有锦囊妙计。 那你过来。 严君玉这边的偏将以为遗言是说给他的，连忙过来。严君玉却指着那程松道： 我说的是你，这句话不能外传，我只说给你听。 众人虽然不解，但看他连赢几把，也知道他有点厉害。只见他附耳在程松耳边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程松脸色越来越凝重，忽然脸神静气，看了严君玉一眼，深深道： 我从军数年，未尝一败，没想到被你点破关隘，我认输。 一片哗然，许多人都追问程松那句话是什么。他只摇头不说，有老成的人看出端倪。 别问了，一定是什么致命的弱点，这要是问出来，传到叛军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一片喧哗中，众人看严君玉的目光都敬畏起来，只有燕龙仍然不服。 你们右营不是还有个陈同也能打吗？ 陈同跟着敖将军赴宴去了，还没回来。我说实话，他要是来了也是输的。 程松一脸老实的道。他向来实事求是，众人听了也只能叹服。宇嫣然第一个跳出来，笑嘻嘻朝他伸手： 小烟龙，别挣扎了，快把罗英公交出来吧。 烟龙虽然不舍，还是言出必行，乖乖让副将去取了罗云公交给他。宇嫣然十分得意： 哈 哎呀，我说你们南诏蛮子不行，看吧，我现在大声嚷出来都没事，愿赌服输。 敖纪看他得意太过，揍了他两下。士兵们虽然听了这话很不开心，但碍于严君玉跟他们是一边的，也没什么办法。大家又在教场上玩了一会儿，只见一个小兵过来传话： 敖大将军请与将军、敖少爷并那位严公子去用晚饭。 与嫣然自然是欣然前往。严君玉机灵，偷偷看敖纪脸色，只见敖纪脸色冷如冰霜，倒还敏锐，也看了回来。见严君玉打量自己，敖纪也笑了： 小严饿吗？ 严君玉其实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但他向来是别人对他好，他就对别人好十倍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。他知道敖纪跟敖老将军关系不好，不愿意去，所以下定决心摇头道： 一点也不饿。 敖纪也不知道相信没有，淡淡地说： 那你陪我去逛逛吧，这附近有座山，我小时候常来玩的。 好好的晚饭不吃去爬山？嘿嘿，小爷我可不去。 与嫣然笑嘻嘻道，一把抓过烟龙，带着他去敖老将军那儿赴宴去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